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第188集。 虎啸山山顶处地形奇特，一半平坦，一半山石骤起形成半圆。山石绝壁间只有一方可以让马车行过的小洞，此处易攻难守。弟子原本不欲将营帐驻扎在此，奈何刚至山顶便下起了鹅毛大雪，本就寒冷的深山气温骤降，马匹不能进山，这20来车军粮乃是将士们一车车拉上来的。整个山顶唯有此处的半面山壁能够阻挡风雪，可让将士休憩一夜，弟子原一行遂将营帐布于此处。夜半，虎啸山顶寒风瑟瑟，不同于以往的布阵，弟子原将中军大帐设在最前面，20来车粮草被置于其后，200来人的运粮先锋军身着厚厚的铠甲，团团围坐在粮草周围休憩。中军大帐内早已熄灯就寝，漫天大雪下，虎啸山顶万籁俱寂。三更，绝壁周围参天大树上树叶声扑簌响起，数十个黑衣蒙面人从树上跃下，极快地朝营地而来。黑衣人的身迹隐没在大雪中，几乎无人察觉。这一行人前行至大帐前，悄然停住，为首之人打了个手势，众人抽出手中弯刀，银白的刀刃映着皑皑白雪，折射出冰冷森寒的刀光。弯刀出鞘的一瞬间，黑衣首领并着身后两人猛地劈开大帐布帘，直直朝帐中弟子原休息的床上刺去。弯刀夹着浑厚的真力，毫无阻碍地刺进棉被中，却没有听到意料之中的惨叫。 不好，中计了！ 黑衣人拔出弯刀就欲后退，却被一棍袭来。三人仓促间挥刀相抗，却不想这一棍威力惊人，三人合力也被逼得连退三步。一切都在电光石火间，还未等三人退出大帐，帐外双方刀剑激烈碰撞声已经传来。 诸位既然来了，又何必急着走呢？ 烛火被点燃，清冷的女声在大帐中骤然响起。三人抬头看去，一身银白盔甲的弟子原端坐在中军大帐的高位上，眉眼冷冽地望着他们。他身旁长青握着一根铁棍凛然而立，弟子原在他们的兵器上扫了一眼。 北秦人，你们莫天陛下还真是光明正大。 战场上兵不厌诈，侯军好本事，不知道侯军是如何知道我等在此围住。唉，这次暗杀乃绝密，我们一日前便潜伏在此，不可能会走漏风声。 你是想问是谁替我报的信？10年前我来过此山，山顶虽无人烟，却有很多飞禽走兽，今日却不见鸟兽踪迹。若无人藏于其中，又怎会飞鸟绝迹？你们自认为潜伏隐秘，实则漏洞百出。说，你们是如何拿到虎啸山的地形图，又是如何得知本侯将会亲率粮队经过此山的？若不说，今日你们一个人都离不开这虎啸山。 黑衣首领被弟子原的威压逼得倒退一步，他勉强稳住心神朝弟子原看去，眼中露出一抹凶狠和决绝。 哼，侯军既然这么有本事，何不自己猜上一猜？不过侯军真以为我北秦无人，今日离不开这虎啸山的恐怕是你。 随着黑衣首领话音落定，他身后的黑衣人突然从怀中掏出一支袖箭朝天射去，袖箭冲破大帐直射空中，五彩烟花在半空中燃起，点亮了半座山壁。与此同时，山壁周围的大树上突然涌出数十个弓箭手，顷刻间银白的箭矢直直朝营中射来，落在营中正在厮杀的北秦死士和大境将士身上，简直是一场无差别的屠杀。 看来我终究还是小看了莫天，除了这些武艺高强的死士，他居然还遣了一整支羽卫军前来。 我们都是死士， 今日来这儿就没想活着下去。只要靖安侯你死在虎啸山上，我们就算全军覆没又有何妨？杀！ 长青，杀了所有羽卫军，一个不留。 小姐。 长青知道现在只有自己才能阻止外面羽卫军的屠杀，他担忧地看了一眼弟子园，便转身出帐，劈开羽箭朝半空而去。有长青出手，苦苦抵挡的大境士兵得到了片刻的喘息，听从先锋官的指挥，在粮车前竖起盾牌迎战黑衣死士。虎啸山上激烈的战斗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不断有哀嚎声自周围的参天大树上响起。粮车前截杀的黑衣人和树上的羽卫军越来越少。突然，大帐内数道激烈的真气划过，一声爆响，整个中军大帐被剑气划破，四散开来。三道黑衣人影从大帐中心跌出，落在周围的雪地上。大口的鲜血从他们的口中吐出，瞳孔扩散，显然功力已散。弟子园立在大帐残骸的正中心，以剑触地。 你们已经全军覆没，何必再做垂死挣扎？说，到底是何人告诉你们行军路线的？ 弟子园冰冷的目光在黑衣首领身上逡巡而过，黑衣首领朝四周望去，雪地上，北秦死士倒了满地。周围亦再无羽卫军的箭矢射出，北秦这一支潜伏军只剩下他们三个。黑衣人一把扯掉脸上黑纱，露出了一张平平无奇的脸。他抬头朝弟子园望去，眼底现出悲愤与疯狂之色。 靖安侯君，我们是将死之人，你又何尝不是？想要你命的又何止我北秦？我北秦人重诺守信，我们该做的已经做完。若今日靖安侯不能亡于此山，他日我北秦死士必将追杀阁下至天涯海角。 随着黑衣首领的最后一字落下，他和身后的黑衣人仿佛约定了般，手中弯刀一齐从脖梗划过，鲜血涌出，三人倒在地上，立刻毙命。大雪漫天，刚经历了一场大战的虎啸山顶一阵诡异的安静。黑衣首领临死前的呐喊捏紧了每一个好不容易活下来的大境将士的心弦。弟子园眯着眼朝黑压压的密林深处看去，半晌，一只飞鸟从林中惊出，一道灰影以闪电之势朝营地扑来。弟子园神情猛地一变，长剑从雪中拔出，朝灰影的掌势迎去，两人一触即开，巨大的内力碰撞直接将弟子园身下一尺来深的雪全部卷走。弟子园手中的长剑断成两截，他半跪于地，半面银白盔甲被嘴角溢出的鲜血染红，脚下的土地裂开，竟然生生有了近半米的沟壑，望之令人胆寒。长青浑身浴血地扫荡完树上的羽卫军赶回大帐的时候，看到的便是这触目惊心的一幕。弟子园口中的鲜血沿着银白面具一滴滴落在雪上，有如点点红梅，刺眼灼目。长青一步跃至弟子园身前，神色冷凝，握着长棍的手青筋爆满，死死地盯着灰衣人。弟子园身后的将士红着眼就要冲上来，却被弟子园抬手阻止。 侯军， 侯军， 侯军，侯军， 护好粮车，不要靠近半步。长枪。 不远处的先锋官拔起雪地上一支长枪朝弟子园扔去，红缨枪在空中划过，落在弟子园手中。他以枪触地，一寸寸离开半跪的雪地，笔直地立了起来。弟子园脸色苍白，一双墨黑的眼却冷厉逼人，虽狼狈至此，气势却半点不输刚才。他看向灰衣人，眼底现出一抹郑重。 想不到为了诛杀我弟子园，竟能让大晋的准宗师不顾国难和北秦死士勾结。阁下来此，就不怕今日所作所为他日被故土百姓知道，半生名节尽数毁于此山？ 不过一招，你便知我来自中原，不愧是帝家传人。 灰衣人眼底闪过一抹不知名的光，声音嘶哑，显然是刻意藏住了本声。 老朽活了几十年，有些事能为，有些事不能为的道理倒还清楚，不需要你来说教。当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帝家把持晋南20几载，如今风水轮流转，你帝家人丁凋零，早已不复往昔。晋南偌大的疆土和城池，早该让给其他氏族了。 难怪可以让如此多准宗师甘心效命，原来是拿帝家晋南21郡为诱饵。就是不知道为这些氏族准宗师许下21郡的，是金銮殿里坐着的那位，还是那个曾许诺护我10万全的？ 寒气逼入心脉，心底隐隐发冷，弟子元低低咳嗽一声。还未等他开口，已听到了灰衣人胜券在握的声音。 至于名节，侯君倒是多虑了，老朽今日倒也没打算让这虎啸山上还能有人活着离开。 只见灰衣人朝身后打了个手势，两道人影从林中而出，横空掠过，落在灰衣人身后。 踏雪无痕，以期欲行，又是两位准宗师。平日里整个云下也找不出几个准宗师，如今这西北地界上，准宗师怎么跟不要钱似的往外蹦？ 这两人衣着一蓝一红，同样蒙面示人，分立在灰衣人身后两侧，一看便是围诛之势。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